廣東廣西啊，好快嚟到咧，就係1月30日啊，真係啊，咁啊過年咧已經係喺前邊啦，咁啊大家都非常之忙碌。咁喺呢個週末咧，當大家忙住應節嘅時候咧，都要留心啊，就係唔單止咧呢個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啊，仲有寒冷嘅天氣警告。聽講咧，聽日呢個氣温仲跌啲喎。咁我睇到咧直播室里边咧，岑日飞同埋孟玉麟咧都着多咗衫，比平日啦。虽然我哋都喺室内啊。嗱，咁咧今日咧头先即系如果听众听到嘅题目，你可能都觉得好奇怪。广东广西讲自爱与自私，咁我哋都知啦。呢啲题目先系最难讲啊，吓，即系唔系话即系有时星期一呢啲好具体嘅中国嘅历史嘅题目啊咁样。因为呢啲真系你可以话系泛泛之谈啦，亦都系听众嘅点题。咁有时咧比较虚啲嘅题目啊，你可以咁讲吓。咁啊，但系有多啲发挥嘅空间。啊，好啦。自愛和自私的關係在哪裡呢？很多時候人們就將它對等了，就覺得你愛自己即是不愛他人啦，你這樣就很自私啦，即好像我們宣傳聲帶，但不代表呢它那些這些看法呢是沒有值得懷疑。或者呢就請岑日飛就講一講，你自己初步覺得呢自愛和自私是不是這個等同的關係？ 一個英國呢有個諺語就是这样讲自爱和自私的，一讲就大家就明白了。他说自私的人呢就不会爱别人的，这个为之自私。但同时后面那句更重要，他不会爱别人，但是他同时也不会爱自己。那你的意思将自私和自爱就不是等同了，而是对立。即是你不爱别人，但你也不会爱自己。咁呢个系英国人呢个智慧啊，呢个谚语系点嚟咧？其实好简单，因为英国系一个基督教国家，其实嚟自耶稣嘅智慧。耶稣嘅智慧咧，就已经讲咗自爱同自私嘅一个分别，叫做咩咧？叫做爱人如己。你爱人嘅前提系爱己先。你唔爱人，你即系你唔爱己啦。咁呢個就其實係耶穌嗰度已經講咗自愛同自私嘅分別，係嘛？但係自私咧又好特別喎、哦。呢、這個法國大革命嗰個先驅嘅思想家叫伏爾泰咧，有句金句講，佢話自私係永遠存在嘅。所以呢個係人性嚟嘅。即係人性係自私永遠存在嘅。所以你變咗你點樣對付呢個自私嘅問題？自私咧就係話，即係其實係。为自己揾攞着数，各方面，但系唔系自爱，所以两样嘢，所以我觉得咧，即系话我哋可以讨论自私先，亦可以讨论自爱先，但系自爱嗰个境界系高过自私好多。 冇错，冇错。咁我就讨论自私先啦。咁啊，万玉麟，你又觉得系咪等同咧？ 呢个系好得意嘅，即系阿岑老师正话都讲咗。咁我就從字面讲咧，我都觉得自私点会等于自爱咧？咁我尝试下咧。用一些數學少少的公式做一下啦。如果你話我哋首先寫一題出嚟啊，喺黑板啊，自愛等於自私啊，咁啊等咗先，我呢、這個等咗先。好啦，我將兩邊乘負一，係，咁啊變咗咧，左邊就係不自愛啦喎，右邊就不自私啦喎，咁不自愛係咪等於不自私咧？呢個一個問題， 可以咁反面睇，係。 係啦，咁我哋用即係咁樣個角度，咁而呢兩隻字咧，如果我哋常用，即係譬如喺度潔身自愛啊，你個人好自私，咁已經其實咧就係、是、自愛係一個正面啲嘅詞，自私一定係扁噶啦。我哋唔會歌頌一個人自私噶嘛，係嘛？譬如喺工作崗位好，喺社會好，喺家庭好，好自私佢，即係已經係反面詞咧，好難。將佢對等，我覺得， 係喺個字義上啦，你可以咁講。咁啊，當然咧，用語咧就係睇文化啦，亦睇我哋習慣啦。咁由細到大咧，俾屋企人批評都會話：，嘿，你人哋都未食，你就食，你咁自私咁樣樣嚇。咁咧就呢個咧就好似成日覺得從負面去了解呢個字。但是而家咧，今日討論呢個題目咧，可能阿岑日飛都會同意咧。有啲人就會咁講：，你唔自私咧。你又唔識愛自己咧，就好難愛他人嚇、啊，都有呢啲咁嘅推論。咁其實唔係就係人啦，即係每一個物種作為個主體咧， 其實自私是我們生存的本能來的，是嗎？ 你說這個生存的本能和物種呢，你又說起自私，你就不得不提一本書，就1976年一個英國的生物學家叫做 Richard Dawkins， Dawkins 未死的，1941年 哦， 而家系咪81岁到咯？ 嗯 啊，咁佢1976年出版嗰本书咧，就又话引起好大嘅争议。一本书名叫做《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 嗯， 即系讲基因系自私。咁啊，好多人都话搞错啊！即系话，所以当时期一个风一件事件咧，就话因为英国嘅抗，佢系英国人啊，英国嘅抗工会啊，抗工嘅工会啊，因为因此本书而罢工。搞到佢间大学冇停电，吓唔可以工作，因为问题就抗议，你话咪将呢个自私咧，呢个人性呢个自私张目，哇！因为原来基因系自私嘅，所以1976年出版嗰本书咧，到2030年后，即系几多年啊？2006年，佢30年周年纪念，佢就话后悔。我後悔將呢個書名叫做《自私的基因》， 佢 話當時出版商同佢傾話，好唔叫啊！咁啊，出版商就話：喂，你唔好叫自私的基因，你叫做不朽的基因啦。所以佢想要將話想將呢本書名改成永恆的基因。 哦，得太遲啦！ 太遲啦！ 咁已經出名啦， 作者係生物學家。 生物學家演化，生物學家即係話佢講進化論啊。點解嗰啲基因要自私咧？佢自私其實佢係為咗咩啊？為咗一個種族嘅延傳，一個進化嘅目的。 嗯。 為大家所以舉個好簡單嘅例。譬如話一隻蜘蛛，一個雌性嘅蜘蛛，當佢同一個雄性嘅蜘蛛交配之後咧，嗰個雄性蜘蛛就會即死嘅， 要食咗佢。 啊，食咗佢啊，你知啦嚇。咁佢明知佢喂，佢明知會影響佢生命價值，但係佢問題點解咁做咧？佢就揾成個蜘蛛嘅族群 傳宗接代， 傳宗接代。所以個問題咪佢傳宗接代嘅目的都係一種基因。所以你問題就話佢話我只係講佢物競天擇嘅道理，我冇諗到如果人嘅自私咧就係一種意圖。有意自私，但嗰種啊冇呢種意圖嘅，純粹係為咗嗰個族群嘅進化、物種嘅進化。所以你變咗個自私係點解？ 係啊， 呢種自私係為公嘅自私 ，OK 喎。 嗱，但係其實基因咧係咪自私或者物種咧？其實你喺達爾文啦都已經好講啦，每一個物種都會向最多嘅數量繁殖。同埋自我生存而努力噶嘛，咁啊嗱，當然呢個自私的基因咧引帶到好多推理嘅，就係話愛情，愛情都係同基因有關。啊，其中一個好普通嘅講法咧就話啊，點解你中意孟玉倫又唔中意你啊中學嘅初戀情人咧咁啊？咁咧哦，因為咧你會感覺到咧同某一個人一齊咧，就係、是、其實背後咧你有個智慧，基因有個智慧，就係、是、揀呢個咧會有優生啲嘅可能。即是说你的下一代是会优秀的。那这个其他人看不到啦，你父母看不到啦，你自己未必知道的。是但是你的基因知道。 是 所以呢就你说是不是自私呢，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是为自己的繁衍或者保持自己的物种的优秀而做的。那就这个最道德的了、哦、如果说是不 是有一样东西呢，我觉得是敏杰说就最适宜答答你。因为涉及你的。 是啊。 因为美国一个作家叫爱默生，佢一个名句，佢话咧，聪明人都系自私嘅，即系蠢嘅人又唔自私，反正自私系聪明人，聪明人咧就特别系针对知识分子，所以我问阿文杰话，你喺大学里面啊，面对咁多博士啊、硕士啊啲教授之类，其实你哋唔会觉得佢系比其他人更自私嘅？因为他们聪明、所以爱默生这句说话好、一个问题是我们有一个中文讲句叫仗义每当屠狗辈、那些人就 不会自私的，但是自私的人呢真是厉害人聪明、不是有智慧、是聪明， 他看到某些东西， 他想掠水掠东西拿着数，这个就是聪明人，是我们这社会上的 smart 的人通常都是自私的，因为想着哪里开到你嗨油，哪里可以能够有赌有这个地方给你转， 那起码他那个观察力强嘛， 是啊， 我们普通，譬如好像我这样，哎，傻地的，看不到的 东西，你都很聪明的， 我不聪明，我不聪明， 绝对啦， 那很多人我看不到，那你聪明的，好像两位聪明的，一眼眼面受到就立到，但是你不会很多时不会讲给我听的嘛，讲给我听我都未必信的嘛，真的， 我觉得这种 等同呢，你問得很好好的，我即刻都會想、啊、第一當然我沒有對知識分子有額外的幻想在道德的操守方面、 啊 嗯、這是兩樣東西來的，譬如说即道德每多屠狗辈、啊、你不知道的你就用你的好像孟子所说的道德的直觉、啊、要看这件事应不应该做，这个人是不是要帮，或者呢见孺子将入于井，我们是不是更加无所顾虑、 嗯、 但是呢有知识的人呢是考虑多了几层，就是说是不是这样救法、啊、有没有用、啊、他都跌了下去、啊、救不回、啊嗯、或者呢就是即係佢就有個原因，點解佢躝喺個井度？因為到路面修理得唔好啊！佢諗多咗啊！ 佢或者咧，文教授呢個反例好啊，因為或者咧，知識分子所謂知識分子嚇、啊，就是、理性分析。 嗯， 我如果要救個細路仔，可能要損失三條生命，三個消防員生命，嗯、值唔值得咧？咁 你真係一個銀行家？ 唔係，咁你喺嗰、那個即係利益與成本。 呢个咪啊？呢个 咁你睇嘅时候咧，同我哋孟子睇嗰个人心仁义咧，系两回事嘅，就变咗咧偏向于受成。 冇错，即系如果应该要做嘅事，就唔系计佢嘅利益啊，悭翻几多成本几多，而系一定要做噶嘛。所以儒家成日一早就讲义利分立。咁咧，如果你讲利益考虑嗰啲，就系好容易就令到你成为一个权术啦，可以咁讲啦。 系，好衍生好多嘢。 系啦，所以聪明同道德咧，系咪冇一个必然嘅关系嘅咧？一聪明嘅人系咪道德啲咧？我真系唔系好觉得。但系有智慧嘅人就会。接近啲啦， 系啊，冇错，嗰个聪明同智慧系两回事。所以佢讲得好啊，聪明嘅人知多数系自私嘅，但系智慧嘅人咧就大智若愚。佢反而系会知道愚蠢嘅好处。我哋讲，好似讲刚毅木立，好似蠢蠢地咁样，呢啲人反而冇咁自私。同埋另一个嘢咧，其实我哋俾听众可以有个分类咧，就其实自私同自我一个好容易嘅简单嘅分辨。 嗯， 就变咗系自私咧系向外嘅。你想想在外面环境在哪里可以攞着数，自私就向外的，但是自我就向内的，自我向内的，所以一个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自私向外，自爱就向内，由此可见呢，自爱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自爱就是一种修行。 嗯，我同意岑日飞的分辨、即其实在儒家的讨论呢经常都有的，即儒家讲道德哲学啦、就是外力他力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要 你义利分辨的义就是要向内的，不是向外的，你一定向外的， 亦都讲内性外和，内性你存在，我哋佛教又系系嘛，个佛性坐喺我身里边，我根本系佛性嘅，同咧嗱啊，即系绝对冇贬或者褒任何意识或者教派。嗱，譬如话有啲人我求神或者文卜或者求咩嘅，我全部嘢交咗出去嘅，俾巫师做啊，俾咩做咁，咁我唔使做任何嘢噶，吓添啲香油啊，乜嘢啊，开个卦咁啊，摆下风水阵啊，咁就搞掂咯，一年平安啦，系嘛，我哋就两日后新年啦，好多人做呢样嘢。但系如果正话两位讲到嗰个自爱系向内修啊嗰样嘢咧，亦都我可以讲翻系基因嘅。即係以孟子嚟講，頭先啊文教授你講嗰、那個孺子將入於井嗰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就係我都根本都諗唔到其他嘢，一見就即刻嗰個反應就係要救， 或者不忍啦、啊，就算跌咗落去你都 不 忍。 呢個仁慈嘅心嚟嘅，咁呢個變咗係內在咗。但係阿老師岑老師仲話講，你 greedy 啊，即係貪心、貪念、貪新痴嘅貪、 自私背後就係貪婪咯。 聖經都講啦，無貪他人財物啊嘛，係嘛？你都係向外搲噶嘛。 冇錯啦，所以咧，其實咧讀孟子嗰一章咧，我哋就讀書嘅時候咧，係要細心諗嘅。佢話咧，你見到孺子將入於井，你一定有一個脱剔惻隱之心啊，唔係因為要邀遇於鄉黨朋友。亦都唔系因为识佢嘅父母，亦都唔系因为怕佢跌亲咗嘈冤巴闭嘈住你，呢啲好多啲外在嘅考虑，其实真系好有趣嘅。咁所以你真系唔想呢件事发生。 最近咧，好似香港有一单车祸，我见到都觉得感动，就系唔知有个细路仔点样卷咗入个车底度，就好彩伤咗，嗰次好似冇死亡。咁啲途人一齐夹手搬起架车。拖翻個小朋友出嚟，呢、個咧就好引，我覺得就係引到孟子當時講嗰幾位人去搬嘅，佢唔會覺得會唔會扭傷自己隻手喎、 啊， 又唔會話覺得攞唔攞到個勳章喎、啊，又會唔會人哋多謝佢啊，打賞啊，完全冇呢啲心。 是即時即刻 即時是反應來的。 不過自愛呢是有個陷阱，很多人將自愛呢是混淆了另一個東西叫自戀。 哦， 你又系话自己恋自己，欣赏自己，自己觉得自己唔错，自己觉得自己好靓，嗰啲唔系自爱，嗰啲叫自恋。嗱、有只古仔咧，有个寓言，我唔知嚟自边度嘅，即系话唔知边个国家嘅寓言好有趣，或者有啲小说就讲咧好有趣嘅，就话咧就话武林道，唔知系咪就武侠传，武林道咧相传咧有个盒装咗个宝藏。可以令到你得到一个永久的幸福，所以所有武林高手都想争夺呢个锦盒，找到呢个锦盒的存在。咁结果后来出现了一个绝顶高手，打赢晒所有武林各派的人英雄，就攞到呢个锦盒。结果他攞咗个锦盒出嚟，打开个锦盒一睇，然后他就大彻大悟。即系个锦盒里边藏有个宝藏，令到得到永久嘅幸福啊嘛。 嗯， 锦盒里边有咩啊？白玉女，你估下？ 紫哥遗宝啊！ 嗰、个锦盒里边咧，原来咧就摆咗面镜。 哦， 呢面镜咧就可以令到你永久幸福。嗱、呢面镜好有趣，呢面镜可以你照住面镜咧，你变成自恋啊！我好靓啊，面镜睇到自己，咁你变咗系自恋。但如果嗰面鏡咧，俾你照下自己照鏡咧，睇到你自己嘅缺點，你自己嘅不足，你自己有咩唔妥，咁咧依個就是自愛。嗰面鏡如果你假話啦，嚇好靚好靚好靚咧，嗰、個就自戀。但嗰面鏡本身係話你睇到鏡睇到自己嘅不錯，所以凡身自愛嘅人咧，一定會自我反省、自我檢討、自尋不足、自私嘅人咧，永遠唔會做依樣嘢。 自私都可能会、 自私都 我位唔够啊，老师我今日 可以咁 讲，我位唔够啊，死啦！ 系啦，咁系啦，因为你话位唔够咧，就直情就系分辨咗自爱同自私。我哋头先都讲啦，自私同利益有关 系， 系咁咧都喺外向外求吓。咁、但系自爱咧，一阵间我哋再分析一下，其实自爱同自恋咧又有另外唔同层次嘅讨论嘅。 嗯。 咁自戀咧可以講到弗洛伊德嘅嚇，即係一個即係心理發展成長嘅階段啦。但係咧自我咧就係所有愛嘅基礎嚟嘅，所以就唔能夠話自愛等於自私，咁你就一定係唔好啊。咁嗱，反而我哋做幾分鐘咧聽新聞報告之前咧，就有一個現象咧，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有人話咧，我哋進入咗一個愛無能嘅年代，就話好多人都冇愛嘅能力。咁但系头先听万玉伦你讲啦，我哋好多时喺社会嘅情况咧，都有一啲挺身而出。喺香港其实相当多， 系啊， 挺身而出，佢冇顾虑地觉得要行一件应该要做嘅正义之事。 系 咁即系反而有时你会听到咧，喺第啲国家或者第啲地方咧，系会有一啲就话，譬如你车身嘅细路同样嘅情况。咁咧，但系點知原來車身嘅係成箱橙嘅，載住橙嘅貨車。咁於是就見到啲人咧搏命喺度執橙，就唔理個細路。即係呢個咧就係唔係作出嚟嘅事啦，係個現象啦嚇。咁可能同一啲地方城市同埋佢個，即係係咪你救一個人，你仲要顧慮更多？係咪有好多批評，好多掣肘？咁呢個空間係咪唔係好鼓勵你去行善呢？ 啊、這裡呢度咧，教授你讲呢个咧，我都思索过呢个问题嘅。譬如以前嗰套戏啊，《游山节考》吓、嗰套戏，即系老人点样看待啊？咁哦，多余啦，要养佢又冇生产能力又剩，迟早死不如早啲啦、放晒上山啦，咁好残酷，好残忍。而咧，我觉得个问题症结咧，就系喺嗰个物欲物质嗰个问题。嗱、我哋追逐啲乜嘢咧？名利位啦，系嘛？佛家讲。權啊、錢啊咁，全部都係外在嘅嘢。你一追逐嘅時候咧，就所謂嘅競爭 competition 嘅時候，係令到好多嘢會優化咗。喺一面好嘅一面，我整架靚啲嘅車、靚啲嘅火車，優化咗咯，間屋靚啲。但係其實呢個過程係犧牲咗好多人噶嘛。咁但係咧，政治家好或者有啲乜嘢專家好咧，就會計啦。咁帶嚟幾多福利俾人咧？損失嗰啲，我哋點樣去用社會福利去冚翻佢咧？咁一陣間咧，我都想下一節如果俾一分鐘兩分鐘咧，講講亞當斯史密斯 喺200年前啫。头先你讲嗰位1976啊，1776写咗本啊《富国篇》， 嗯， 影响成个世界个工业啊嗰啲咧，其实都催化咗自私，我觉得啊， 系。咁我谂喺公共社会空间咧，我哋嘅计算仲多咗，因为有一个理由就系公共嘅利益噶嘛，系咪？ 系。 咁啊，呢个咧对于即系道德嘅影响系如何咧？做一个判断可以点样进行咧？咁啊，我哋等下新闻报告之后再继续倾下今日嘅题目：自我与自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朝大约6:30完成东涌影湾园4期听涂轩第16座嘅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1点，大约890名身处受限区域嘅人士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另外，政府今朝大约7点完成葵涌大窝口村、富荣楼同富华楼嘅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2点，1949人接受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本港去年12月中就增加外佣检疫设施方面嘅工作逐步有进展。菲律賓和印尼新冠疫情亦都一度緩和，但是由於 Omicron 病毒在全球擴散，菲律賓疫情有如坐火箭，令到當地來港主要航班熔斷。他形容外佣方問題未見曙光。羅志光在網誌提到，疫情之下本港外佣數目由2020年1月底的400,000人逐步下降。雖然本港在去年8月底逐步增加外佣檢疫設施，但是外佣數目由9月底的353,000明顯下降至12月底的不夠34,000。本地感染的 Omicron 個案在12月底出現，竹篙灣檢疫中心內用作外佣到港後檢疫的大約1000個單位已經留作本地檢疫之用。未完成檢疫的外佣亦都遷移到新增指定檢疫酒店，抵消新增檢疫房間數目。他說本港疫苗接種率不高，要接受照顧的長者接種率更加低得令人擔憂，認為要爭取大幅增加疫苗接種率，才可以有條件逐步放寬防疫措施。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在當地上午7:52左右從池江道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飛行器，懷疑是一枚彈道導彈。聯合參謀本部說，軍方正是分析該飛行器的射程和飛行高度等的參數，正是密切關注相關動向，保持戒備。日本當局亦都說，北韓似乎試射了一枚彈道導彈。報道說，如果證實發射的是武器，就是北韓今個月第7輪武器試射。韓聯社早前報道，北韓先後在今個月5號和11號從池江道一帶向東部海域各發射了一枚自稱是高超音速導彈的彈道導彈。另外，北韓早前證實國防科學院先後在今個月25號和27號進行遠程巡航導彈和地對地戰術導彈試射。官方朝中社指，兩枚導彈都精確命中目標，證明常規戰鬥部的威力符合設計要求。內地過去一日新增81宗新冠確診個案，其中本土病例有54宗，境外輸入就有27宗。在本土病例當中，北京佔20宗，包括豐台區的13宗、大興區的4宗、朝陽區的2宗和西城區的1宗病例。浙江杭州市、黑龍江牡丹江市、天津和河南安陽市等都有新增病例。境外輸入方面，上海、北京、浙江、雲南和廣東等都錄得個案。

就有呢個上帝無形之手啊咁樣咧。咁佢咧就俾人哋誤會咗咧，就催化自私，即係將自私合理化。咁我哋讀書嘅時候都覺得係、哦，你一味叫競爭。嚇、啊！啲淘汰有淘汰嘅，啲唔得嘅就淘汰啦。啊，生產能力唔夠啊，裝備唔夠啊，咁嗰啲啊蠢啲嘅唔得噶，咁嗰啲冇咁 smart 嗰啲啊，咁要淘汰嘅。咁誰知咧？佢喺1759嘅時候咧，佢就寫咗另外一本巨著喎，叫做《道德情操論》。 嗯 ，free of sentimental feeling 嗰類嘢。 嗯， 咁唔係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orry， 咁就講《道德情操論》。就講佢講有愛啊、同情心啊呢幾樣嘢，即係完全係一個道德架構咁出，咁變咗咧，不論外國學者，我哋亞洲嘅中國學者咧，好多都批評哇呢個人係咪人格分裂咧？寫咗兩部書，一個就講道德，一個就係講呢個競爭。而競爭咧，你係催化到自私嗰邊嘅，即係佢唔會理噶啦。你失敗，你唔夠競爭力就淘汰噶啦，咁係嘛？咁而喺個市場個規律嗰度裏面咧，你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就可能係日後影響埋達爾文進化論一路去到希特拉咁樣條線一路可以咁樣拉落去。咁其實咧就係喺《國富論》富國論》《富國》即係《國富論》嗰篇裏邊咧，嗰部書裏邊咧，其實佢有一個 assumption， 即係一個假設好緊要咧，就係人係。理性的嗱，呢度頭先上一節我哋都有講過啦，即係好多時候你夠唔夠個人，夠唔夠個細路仔咁，係從心出發，孟子嗰、那個 一個直覺，我哋話 係啦，愛心善心出發，凡事咧要計完一輪咧，計完一輪嗰個就一定係理性啦，一定要計成本效益嚇，睇下兩樣嘢取其輕啦，或者取其優勢啦咁去做，咁而呢、這個。理性咧，其實好可以講咧，好可能亞當斯史密斯就話：你理性嘅時候咧，都唔好話掠奪心咁重。 嗯， 即是其實可以咁樣解讀嘅。 佢都要計算一下，唔好咁重。 係啦，唔好咁重啦，係嘛？咁但係事關你個成個社會形勢係咁樣趨向嘅時候，佢解釋咗個經濟現象出嚟。 係， 但佢冇話咧自私就係啱嘅。但係咧，好有一個地方咧。都有責任嘅，就係利用咗人嘅自私去創造，去將嗰個社會競爭再優化佢。 係啊，呢、這個就係阿岑日飛校，我哋以前讀倫理學咧，一定會讀到利他主義呢啲學派，就係、是、話啊，計算啦，乜嘢行為先至可以帶俾最多人最大嘅利益咧？咁咧就唔係話嗰個行為本身係咪即刻值得做？係。咁啊，呢個去到今日社會已經翻唔到轉頭啦！你打場仗，你睇日日聽到嘅都係計算緊啊， 計算緊嚇 點樣喐法咧？係。即係咪可以通過和解講條件咧？咁啊，盡量避免呢個戰爭啦嚇、啊、之類。 因為阿萬玉良咧。Adam Smith 嗰本《國富論》咧，佢其中一個金句咧，其實好重要嘅，但係佢冇解釋，佢只係形容咗話成個資本主義嘅運作咧，背後冥冥中有隻無形嘅手喺度推動，但係佢冇講明呢隻無形嘅手係咩嚟嘅，佢只係講話佢 feel 到有一隻冥冥中有隻無形嘅手推動資本主義嘅運作。嗱，七十年代咧，我有篇長文，有機會又同你分享啊， 好啊，好啊。 我本長文就叫做咩？叫《論資本主義的不道德》。 嗯， 點解不道德法呢？因為嗰隻明明無形嘅手咧，你頭先講話上帝之手啊，其實唔係嗰隻手，其實係人性嘅貪欲。 嗯， 你個貪心推動成個經濟發展。譬如話，而家將依個具體化，將個資本主義具體化，我哋今日所面對嘅就叫做消費主義。 係。 點解呢啲人要消費咧？咪又後背後有個貪欲咯。 嗯， 你個貪欲，然後先。如果文人雲就冇貪欲咧，咁你就呢個社會唔得繁榮喎。繁榮嘅意思就話你想要更多、更多、更多向外擴，所以呢個就係呢個係。後面他可能有國五寫本道德情操的書呢 他改了六次喎、 改六次嘛咁知道啊其實 係啊 係一啲不道德嘅嘢嚟嘅資本主義而家問題點解而家 點解我哋會喺後來起到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係一個好人道嘅人嘅，佢就睇到呢啲咁嘅不公平，所以佢會提出呢個講法。其實就睇到資本主義裏邊有個貪欲喺度運作。點解而家內地咁多貪污啫？點解香港都以前都有貪污？全部都係呢啲貪污本身係造成係同自私掛鈎嘅 貪。 但係咧，我想講一樣嘢咧，你講自愛咧。其實另一本書咧，我覺得可以介紹俾聽眾聽下，文傑華就一定知嘅。 佛朗姆 係啦 ，Error From 寫個 Escape from Freedom 嗰本書咧，佢寫佢愛的藝術。 嗯， 愛的藝術咧，佢講愛會講自愛，但係自愛都包括咗呢個愛的藝術。佢就講咗四樣嘢。其實我哋通過呢四樣嘢去諗咩叫自愛好重要。第一樣嘢係咩啊？四個愛係四個要素。第一個要素係關懷，你要關心。 嗯， 咁呢个个都知啦，你唔关心人点会有爱啫，系嘛？自爱。第二样嘢咧就好重要啦，就讲责任。 嗯， 即系话咧，自私嘅人咧通常系不负责任嘅，系要推卸责任嘅。啊，最衰系你赖自己。自爱嘅人咧、要讲自己有冇责任。 系 嗰、那个责任啊，好重要噶。因为自爱同自私嘅分别，自私嘅人系唔讲嘅，最容易推卸，赖晒人。姓赖嘅，第三样嘢咧，嗱呢个关怀责任，第三样嘢又系好重要嘅，自私同自爱就叫做尊重， 尊重。 第四样嘢就叫做认识， 嗯， 佢讲爱的艺术呢四样嘢，认识好紧要喎。即系头先我讲嘅照镜，照镜咪一种认识嘅学问咯，要认识你自己，查找你自己嘅不足。 我就想回应一下啦。首先咧就系话。頭先講嘅，我哋即係頭先阿萬玉麟講嘅嗰啲嘅我諗十八世紀已經開始醖釀講法，其實即係有一種唯物嘅觀念嘅，即係以至後來呢、這個即係進化論其實都係啦。咁咧，於是我哋都係推卸責任，就係話咧。我哋有一種唯物史觀，即係物質有自我發展同完善嘅呢個傾向。咁於是咧，成個歷史咧就帶到咗啦。個人咧唔關事嘅，即係人咧個主體，佢都要呼應呢一個律則。咁呢個就係岑日飛話背後嘅嗰個動力啦。但係咧，咁後來如果佢亦都寫翻一個關於道德 sentiment 啊，道德嘅情感咧，佢好似補咗支針咧，呢個係好重要就係我哋難道冇責任咩？ 系 譬如人唔同嘅地方就是我哋唔系一般嘅物种啊嘛，即系人嘅灵魂包括道德一个好重要维度啊，就话、是、就算呢个律则系咁样发展，我哋系咪应该要做啲嘢力挽狂澜呢？如果佢成为一个狂澜嘅时候，吓咁咧就或者甚至将人食变成非人，咁我哋咪要做啲嘢咧？ 佢阿当斯史密斯都有一路改。咁改咗六次，改到佢死之前一年咧，都繼續改咧。佢都佢好第一篇已經講啦，即係第一個稿都有講同情心，係嘛？有呢個關懷啊，有責任感。頭先啊，岑老師講愛的藝術嗰度，佢都有講責任感。咁而咧，佢亦都有講一樣嘢，就話公正的旁觀者，即係當大家睇到啲問題嘅時候咧，有一個可以講共振嘅力量，共同嘅力量發揮出嚟。咁但係。呢、这個即係呢個喺佢嗰個《國富論》嗰裏邊咧講嘅咧，其中一樣咧，即係導致到個世界或者個工業咁熱刺嘅嗰個競爭啊，或者啲人你可以賴佢話趨向咁自私，點解咧？其中一樣我覺得嚇、就係話佢講嗰個利益極大化（profit maximization）， 點解推卸責任啊？將我個成本減低咯，將我個利益乜嘢咯，推高佢咯。我間工廠污染你隔離你啲花草樹木，或者污染咗你啲你織布廠啲衫嗰啲布啊啲漂染，你處理得唔好，唔關我事啊！我啲煙向西方吹，你喺東方個邊唔關我事喎、啊。咁其實呢啲就係推卸責任啫，係嘛？ 好多嘢嘅，譬如你煙草公司啦， 啊、 即係好多啦嚇。咁啊，即係任得你講啊。 係。 咁意思話個利益咧，嗰個推動力咧，好似咧自己可以執埋一身等佢過喎，嗰個潮。咁啊，但係我又補翻，即係所以佛洛姆嗰個愛的藝術，我記得讀大學嘅時候咧，嗰陣時真係比較盛行嘅呢本書，即係暢銷書。係。咁好多人都唔知佢係哲學性咁重㗎。 咁啊，即係諗住愛的藝術幾得意啊！ 佢係愛心理學家嘛，當真係 係。係啊，即係嗱，其實唔容易睇嗰本書，絕對係。啊，第一翻譯由德文翻譯到中文啦，或者台灣有中譯本啦，個個揸住台灣嘅中譯本去睇嘅，咁啊唔係咁容易了解嘅，因為咧你冇咗一個哲學嘅層面啊，即係如果你冇呢一個呢一層咧，就唔係一般心靈雞湯書，你點樣去愛一個人咁簡單嘅。咁啊，但亦都聽到嗰陣時社會學一啲同學、一師兄咧，佢好憎呢本書喎。 哦， 嚇，佢覺得人人都揸住呢本書嚟睇咁樣，即可能咧讀社會學嘅咧，佢係傾向於從一個大嘅社會結構去睇愛呢啲問題，而唔係個人作為主體啊，去點樣實踐愛呢回事。所以大家是有爭拗的，但無論如何，我們作為讀者呢就照單全收嘅啫。咁頭先阿岑蜜飛講嘅，佢講嘅四大動力。就係話所有愛嘅形式都應該要有嘅，無論你係父母對仔女嘅愛、朋友同朋友之間嘅愛、戀人之間嘅愛，都係需要關心，都需要邊個去承擔一啲責任，都需要尊重對方同埋認識對方嘅。咁咧，但係咧，而家我哋今日講嘅題目嘅關鍵點就係、是，我哋唔係淨係愛他人，對於自己咧，如果嗰個愛嘅對象係自己，有冇問題咧？係咪而且係必須要咧？ 嗱，弗洛姆呢个爱的艺术讲四点咧，其实佢漏咗一点，即系我其实可以补佢不足。嗱，呢点不足咧，可以由老子补翻佢。嗱，讲起自爱咧，讲爱咧，老子嘅第七十二章啊，有个好重要嘅讲法，可以俾我哋参考嘅，叫做咩？叫做自知就不自见。我哋唔好讲呢句先啦，自知就不自见啊，即系话咧，你问题你譬如话。有自知之明嘅，你知道自己好多嘢都睇唔到嘅，你要出去听人嘅讲法。下低个点讲啊？就自爱，又讲自爱啦。老子讲啊，自爱就不自贵，贵重个贵， 唔好抬高自己。 系啦，你自爱嘅人咧，所以不自贵咧，唔好认为自己系高人一等。所以凡真自爱嘅人咧，一定系谦逊。所以咧，呢、這个弗洛姆冇讲啦。佢講咩尊重啊，講呢個責任啊，講成嘅就冇講到謙遜。呢、這個老子講嘅自愛就不自貴，凡真自愛嘅人一定係謙虛嘅。自私嘅人通常咧就驕傲嘅。通常係吝惜嘅、孤寒嘅，呢啲都係自私嘅表現㗎。同埋會自己覺得自己好叻。 佢要撐住啊嘛， 撐住啊，係啊，所以問題，所以你見到呢個個自愛就不自貴呢個金句嚟嘅。你問題，你其實咧，你唔知道你唔自愛咧，或者你自愛變得自戀咧，你會有一個唔好嘅結果嘅。我哋講呢個因果啊，所以我哋聽眾啊，我哋聽眾咪舉咗個好嘅例子可以俾我哋參考嘅。 好啊， 佢話個佛經裏邊有隻古仔。就讲咧，有个女仔就非常之自恋，成日觉得自己靓到飞起， 系。 结果咧，佢死咗之后咧，佢就轮回，轮回成为咩啊？你估下，万玉玲，你佛经嘅古仔嚟喎。佢觉得自己好靓，自恋啊，觉得自己非常之靓。佢轮回咗之后就变成佢嘅尸体上见嘅尸虫。 哎呀， 点解咁惨啊？ 咁凄凉嘅， 你谂下， 两个极端嘛。 但系真系咧，其实好。 所以你话啲贪靓嗰啲人咧，吓到惊嘅。 系啊。 呢个咁样嘅结果啊，你自恋，我觉得自己非靓咧，你变咗你尸体上边嘅尸虫。 哎呀，即系其实喺希腊嘅神话都一早讲啦，呢个水仙花嘅故事吓，即系所谓自恋咧，就令到咧，即系嗰个美自恋嘅美少年咪跌咗落水嘅。跌咗落水就浸死咗添啦，系嘛？咁啊，当然啦，呢个有个典故啊，就因为咧，空谷女神咧就爱上咗呢个美少年，点知美少年咧就唔睬佢，几三番四次都唔睬佢，咁结果佢落咗个咒语啊，咁呢个有个原因啦。但你剛才講的故事真是慘，人家覺得自己很漂亮， 是 啊， 這是 佛家的故事 是啊，所以任何自我的執迷都會是一個悲劇，你可以這樣說。 自戀我覺得都是一種妄想來的，是吧？覺得自己最漂亮，覺得自己最完 美，水仙花吧， 啊，你覺得現 在我們說 是吧，即是一種妄想來的， 是 納斯神實自 這個納斯神，所以就弗洛伊德就用了這個水仙花這個 Narcissus 這個字作為自戀的主意 Narcissism 但是我覺得弗洛 佛洛姆咧都有保飛嘅，即係你話老子就有講到唔好自貴咧。咁佢保飛嗰個層面就講尊重啦， 係 嚇，咁、就話你要尊重自己，同時間亦都係要尊重他人嚇嘅意願，但你要作出一個平衡。 系 咁啊，所以我都觉得佛洛姆就好犀利啊！即系但系佢讲到认识呢样嘢，系要了解自己嘅局限，唔好即系妄想啊！ 系 即系譬如我哋对自己过度嘅夸赞啊，同埋即系叫做吸即系 self absorb 或者自我吸收咧，其实去到一个无形嘅地步咧，都几令人觉得抗拒。 其实系悲哀嚟噶，你自恋。或者覺得自己好叻啊，咁一路或者嗱，而家最慘就係咧，權力係容易令人腐化啊嘛。 嗯。 當個人包圍一個人有地位有成就嘅人去恭維佢咧，即係一個講唔信，三個講唔信，十個講信啊，掛一百個、一千個咧，自己咧所謂自欺欺人咧，呃埋自己就係我真係咁叻喎，係公認咗啦，咁咧就入咗一個。深淵或者陷阱， 是 真的見過很多這些人一講，所以但很多政客或者什麼 大重要的人物犯些無心之失的問題，因為在他們眼中目空一切嘛，誰說要這樣走的， 誰 說他 做什麼都可以的， 誰說聖經這樣說，誰說佛祖這樣說，我就是我做王，雖然他未必是做王，但是在他那個世界裡面，他的圈子裡面，他是一個或者最重要的執牛耳的，他就會可以說目空一切，就犯的問題犯的事很多時呢，在我們平民百姓看是小事，但是去到政治層面或者一個擴大被人推高了的層面呢，萬劫不復都不定， 還有影響很多很深遠， 影響很深遠， 所以你這個是講怎樣自愛呢，我覺得就說還有其他一件事可以說的，不過可能比較長啲，不過引幾個例咧，就話我哋知道一個喜劇演員啊，叫做查理啊，查理卓別林啊， 係 啊，華裔有睇佢戲嘛，大獨裁者 成個， 依個查理卓別林咧，七十歲嘅時候咧就寫嗰篇文章，就一啲些少自嘲嘅，就完全嗰篇文章都講咩叫自愛， 係，但係好靚嗰篇文章，佢係寫俾自己七十歲生日， 生日係嘛？你都係睇過 生日 自修， 又喺度一啲重點咧，我覺得我令到我好詬異，因為查理卓別林咧都曾經好高傲啊， 可 以話有一啲電影咧，佢嗰個所謂排他性同埋歧視性咧係好犀利，其中一套咧就講香港女白著，我就好記得噶啦，因為我係香港人啊嚇，咁佢就講有隻船就嚟拍岸上香港，咁係蘇菲亞羅蘭有份做，咁佢形容香港咧係好差嘅，呢個劇係查理卓別林嘅導演啊。佢嗱，你睇住，我哋就嚟上岸呢個地方係充滿咗妓女，充滿咗下等人，充滿咗罪惡等等咁樣形容當時嘅香港嚇。咁我就對佢係有一啲介，我係有啲介意嘅。 咩年代嘅呢套戲啊？ 咁啊，呢套應該係五十年代嘅啦嚇嚇。咁咁但係後來到佢七十歲嘅時候咧，佢寫嘅佢俾自己生日嘅呢篇嘢咧，又好敦厚喎。 係啊， 係啦，好敦厚喎，同埋即係我覺得。我都想啊，第日到我哋七十岁或者八十岁写俾自己生日， 系 真系一个肺腑之 言。系啊系啊，七十岁生日写俾自己嘛。但我最嗱，佢好多嘢讲咩字？我譬如话第一句讲如果自爱嘅人咧，就明白咩叫真实，所以咪叫真实咧，就话问题咧就唔会违背自己嘅本心去做嘢，即系用我佢讲本心，即等于我哋中国人所讲嘅良心啊。你唔做，你唔违背良心啊，呢个叫真实。同埋佢讲咧，咪问题就话咩叫做尊重咧？嗱，呢啲俾香港嘅家长听啦，又唔好问题就话系人哋未 ready， 你就要强加你嘅愿望喺别人身上，即系懂得去对别人尊重。譬如话你个想个仔女做医生，但系个仔女根本就冇呢个才能嘅，你系要强加要佢，咁呢个就唔。尤其對個仔女，佢都未 ready， 你要佢 ready 先得。但我最欣賞佢一句咧，我哋個個都可以參考，就話咧，所謂自愛就同所有唔健康嘅嘢交往，包括人物事。即係話你唔好同一啲唔健康嘅唔好嘅人交往，即係話我哋孔子所講嘅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啊。你個朋友個個都話，孔子話益者三友就係話有量有直有多聞。 呢啲朋友值得交嘅，咁呢个其实系挚爱嘅。 嗯， 交往同埋你唔好同啲唔健康嘅食物交往，唔好食埋啲垃圾食物、快餐店呢啲又系挚爱嘅。 系 啊，唔好同一啲唔好嘅环境相处啊，呢啲全部都佢呢啲好实际嘅挚爱个讲法，呢、个出边嚟。 咁我特別欣賞佢有講到自信，因為咧嗱已經去到70歲啦，你知道自己中意做啲乜，唔中意做啲乜，勉強自己好多年嘅事。咁佢就有自信嘅人咧，就唔係話要犧牲自己自由嘅時間，或者要去計劃啊好宏偉嘅明天啊，因為呢啲嘢對自己係好唔開心啊，只能夠咧係隨心所欲，用自己嘅方式。用自己的節奏去過日子，話、呢個咧真係去到呢個年紀， 七十而從心所欲， 係啦，呢、這個就從心所欲不逾矩啊！呢、這個 依、個係有個呼應， 係啊，真係好。咁我覺得喺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真係可以再去，佢仲有幾個重點嘅，就係、是、卓別寧作為一個創作嘅天才啦，佢點樣去睇人生？咁佢都有提到自愛呢個問題同埋自私嘅。 嗯， 好，咁一陣間繼續。 近6000个美国航班取消。天气预报指出，美国东北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星期日仍然面对低温带来的种种问题。气象专家警告，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历史级的降雪，又指有地区在一个小时之内落了8至10厘米的雪，根本没有道路维修人员可以应付，因此道路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白宫发言人较早时话，政府将会持续关注呢场暴风雪为美国东部带来的影响。俄罗斯重申不会发动战争。俄国外交部重申，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已经话，俄罗斯不会发动战争，因此是不是会发生战争，应当向美国、北约和乌克兰提出查询。聲明又反駁瑞士德語廣播電視台的報導，聲稱俄羅斯將軍隊派往俄羅斯與烏克蘭邊界，但是視像畫面配以俄南方軍區軍隊在訓練場訓練，形容做法不專業。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寒冷的天氣。本港今朝多處地區氣温降至12度左右，較昨日低4至6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寒冷，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较为寒冷，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令首先同你讲封路。较早前咧，坚尼地城科士街嘅爆水管已经修复好，而家科士街近住士美菲路嘅快线咧已经重开翻噶啦。不过啦，九龙湾嘅宏开道亦都有爆水管，去常怡道方向介乎林福街至到常悦道之间嘅一段宏开道咧仍然系封闭噶。另外啦，旺角花墟亦都有临时交通安排，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以及系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之间嘅一段太子道西支路咧，系会暂时封闭，揸车朋友咧需要改道行驶。而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有突发嘅事嘅时候，都有时间应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日的开幕式和20日的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财神呢一个概念咧，好亚洲。 好似古希腊咧，就真系有 Fortuna， 就真系有人拜呢个咁嘅财女神嘅。 佢嗰个系咪财咧？但系佢 好运，即系偏财啦。如果用亚洲嘅讲法，亚洲系分正财神同偏财神嘅，即系正财就唔系讲好运噶嘛。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心面。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日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五人乐团 Set J，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候选金曲包括 One and All， 作曲吴林峰，作词 T-Rex， 主唱 Mira。不能放手，作曲徐乐昌，作词张美妍，主唱 Hannah 谷子乔。 但我已没法只放开手，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 喂食熊猫，作曲徐佩恩，作词陈耀森 ，KW 朱敏熙，主唱李克勤。 既定晚餐仿似病人，我就算偶然更新。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广东广西今日的题目叫做自爱与自私。在直播室里面我们有岑日飞、万玉伦和主持文杰华。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现时是开放给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讲一讲今日的话题，就是叫做自爱与自私。这件事情就有排分辨，而且也不是截然的二分排斥的。咁我哋嘅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岑日飞咧，系不断帮我哋 loop 嚟睇啊吓。咁喺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就讲到查理卓别林咧，佢曾经有一篇非常之好嘅文章，好值得我哋都学校去做嘅，就系写给自己70岁生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写俾自己70岁生日。咁喺里边咧，佢就提到自爱呢个讲法，佢绝对加许嘅。佢話咧，去到70歲，我而家先至真正開始愛自己嘅，就唔係成日要沉溺於過去嘅成就，或者就為明天可唔可以繼續自己嘅再地位而憂慮啊嚇。咁呢個自愛咧，就係、是我係令到呢個理智作為我一個好好嘅朋友，又唔需要話啊，我同其他人嘅 政治觀解或者各種嘅價值有所分歧，咁啊就好驚嚇。咁佢話因為咧，就算星球啊、星星咧都會撞埋一齊形成新嘅世界啦。咁今日我明白咧，呢個係生命嘅自身。 嗱，嗰個查理卓別林嗰個70歲嘅告白咧，有句嘢令我即叮一叮嚇一嚇，因為我從來冇諗到嘅。因為佢點形容活在當下？哇嚇，咁都得？佢講活在當下，即係話你唔好諗過去，唔好諗將來，專注喺你而家做你自己喜歡做嘅嘢。咁然後佢就加個形容詞，依種咁樣嘅活在當下咧，佢就依只叫做單純。Simplicity， 我吓，佢话冇啊！我从来冇跟人讲活在当下背后嘅理念就叫做单纯。你知啊，马玉龙，我而家成日推广简易啊， 系 原来简易背后就系活在当下，就系、是、单纯。唔好搞咁复杂，你一复杂咧，其实就系、是、其实一复杂就多烦恼噶啦，就唔得自爱噶啦。自爱就其实样嘢趋于简，由繁到简，仲要简单。佢就讲呢个活在当下，所以你讲呢个简易咧。我就想起要跟听众介绍呢，其实易经的哲学呢是有一个教我们叫做自爱的五招，那五招都很重要的。那万玉麟，你喜欢哲学呢，你一本书一定要看的，叫做易系辞传。易系辞传的易传就不同易经，易传就是一本讲易经哲学的书，就不是讲卜卦。但是易系辞传呢，相传是孔子作的，现在很多人讨论说不是，是战国的余生作的。不要理会谁作，如果不是孔子作呢，那个人呢 厲害 都很厉害了，可能厉过孔子。你不知道作者不要最重要的料嘛。 好， 他的易系辞传里面讲到怎样自爱呢，第一样东西五招嘛，我讲他列贵贱者就全富贵。即是说呢，我哋咩叫做自爱呢，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企咩位，咩位置，做喺边个位置做咩适当嘅嘢。 定位。 定位。而家万建华佢嘅定位，而家就话佢係仲係呢个大学讲座教授啊，但你退休之后你个位置要变㗎喇。你知道咩位咩位好紧要，好多人呢就企个位唔啱，唔升任，做一个唔同，呢个就唔自爱。佢列贵贱者全富贵。然后第二句呢就叫做呢是齐小大者全副瓜。即是说呢什么叫小大呢，易经来讲小就是阴，易经讲阴阳嘛。大呢就是这个阳。咁你每个瓜你本身呢都有个主爻的阴爻，比如说边个爻为主是阴定阳，你比如伏瓜是五阴一阳。咁那个一阳就是主爻。如果是旧瓜呢就五阳一阴。嗰、那個初六咧就係、是、主爻，所以你要知道咧，全依、這個係齊小大者就全副卦。你要知道自己係屬陽仲屬陰，好似馬玉良你而家你退休咗，老婆仲做嘢，你係陰嘅，你唔係陽嘅，唔係根據男女性別啊，根據你個分順。你而家退休咗咧，你係陰噶，你老婆係陽噶，因為老婆仲做緊嘢啊嘛。文傑話而家係陽噶，佢雖然係女性啊，佢係陽噶，佢唔係陰噶。 仲做緊嘢， 佢仲做緊嘢嘛。 處加陽添啊， 嚇，陽上加陽添，咪好陽啊。所以問題就係定齊小大者全副卦。第三招呢、這個嘢就知變吉凶。咩叫吉？咩叫官？咩叫凶咧？就係、是、全副詞，就是、你睇嗰個爻詞。同埋卦辞，你就知道你做嗰件嘢系吉定系凶，因为易经俾咗一个判断，你话然后话，喂，而家系凉喎，凉即系叫你 stop， 而家系无咎喎，无咎嘅意思叫你 go ahead。你咩叫做咩叫吉凶啫？啊，要吹吉避凶啊嘛，点样吹吉咧？就话啊无咎，咁咪 go ahead 咯。咁啊第三招，第四招咧仲紧要，要忧悔凉者，凉就凉色个凉咧。悔恨的悔，忧悔良者就全副戒，戒就介绍的戒。这个样东西就很重要的，这个是一个易经学家叫韩康伯，东晋时期的，他是专研究易系辞的，他的著作留下来讲易系辞，他不是研究易经的，专研究易系辞，他就讲这个戒，介绍的戒呢跟朱熹的解法不同，朱熹就讲什么叫正邪之分，戒恨的戒，他这个戒呢讲这个戒末是讲世事。即是说我们有个俗语叫做什么魔鬼在细节。所以你变了呢，你问题就是什么叫做悔良呢， 悔論是吉凶的迷你版。 嗯， 即是我們你有悔，然後就會到吉，而你有良呢再繼續發展就變成凶。 嗯， 即是悔論，所以很多東西呢有個先兆，我們叫做易經叫做機，知機，機一機一動之微為之機，你摸摸好些魔鬼在細節，你知道什麼叫做悔，什麼叫良，所以問題就是憂悔良自己就全乎界，就最後一招就緊要震無咎者，震就震動的震，震就是這個是震卦，不是震卦是表變動，變動的怎樣無咎，無咎的易先解無咎呢，就叫做是善保過，震無咎者呢全乎悔，一個人懂得後悔，懂得知錯，然後你就會催吉嘛，咁你問題就震無咎，即係變動之中一個人懂得後悔，所以自我人咧要會懂得後悔。譬如話我唔冇冧口罩， 嗯， 我 say sorry， 我唔記得冧口罩，呢，這個就悔啊。如果你話好多説詞嘅話咧，你就係唔會知道無咎，你唔知道你唔知得識得善保過， 嗯， 所以震無咎者咧係全乎悔。 嗯， 咁啊五招講自我好勁啊。 嗯。 即係易經亦係， 即係教人做，最 教人做人啦， 啊，大家做人。 所以唔好以為話每個人都係愛自己，唔使學嘅咁樣。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講自我係修行嚟噶嘛。 係啊，咁啊，所以佛勒姆先講愛的藝術啊嘛， 要藝術嚟嘅係啊， 一種藝術。如果唔係亂咁愛自己，真係好弊。咁啊啊，其實你講愛的藝術咧，都有好爭議嘅問題。譬如話，我哋成日都話乜嘢嘅愛係最偉大嘅咧？人世間。咁啊，首先都系讲母爱啊，系咪？咁，母爱咧系无私嘅贡献。 无私系。 哇，你都见到阿妈真系无论系咩，去到八十岁都系咁照顾你啊。 系。 巨细无畏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任何嘢过咗龙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系。 就系话咧，过分的爱自己嘅细路咧，或者系成日话俾佢听，你听我几无私，你听我点对你。啊，即系等等咧，其实个细路都几惊嘅。第一就系佢会觉得，哇！我永遠都達不到你，即如果我令你失望，我真的很大罪，是不是？即是或者你對我這麼多要求，你經常都這麼不開心，一定是我不夠好，啊，因為你的愛太偉大了，即 我真的沒辦法回應，啊，那這件事呢其實，也都有人說是可以是一種病態，啊，即你過分的溺愛他人，但是你忘記了自己，那是一種病來的。 嗯， 他會覺得就是說你根本不是很知道怎樣去面對自己的，就是這個呢，所以無私的愛呢很多時候，就是一失望的時候你完全搞不定，就是說甚至你去到一個階段你很失望，你對生活是充滿了很多憤怒， 是， 其實小孩看到都很無助，即係好似你自己演的一場戲， 他都沒有空間，即是那個溺愛呢，个溺字用得好好，我哋中国人，即 系 好似沉咗落水咁， 点 透气啊？游水本来系健身嘅，但系如果你哇沉咗落去咁五尺十尺咁落到去，冇得透气喎。 系，冇错。咁所以佢哋话做妈妈更加需要自爱， 系， 即系你对自己有份尊重。即系头先啊，陈飞你好熟啦，即系佛勒姆所讲噶啦吓，即系认识啊、尊重啊呢几样嘅维度要有咧。咁你去付出你嘅愛咧，就有曬分寸。 係 係， 否則嘅話咧，就好即係變咗一個危害啊！嚇，咁所以佢話，如果你愛你自己咧，就應該係即係譬如你頭先話聖經所講愛人如己咧，係一個大學問嚟嘅。 係啊，呢個好有智慧，呢個耶穌啊！ 但係愛人如己，但係佢頭先阿岑老師第一節都講咗，佢出發點就愛人，即係其實咧，我諗聖經啊都睇到。即系人系有个自私性喺度，咁呢个可唔可以就系话基督教讲个原罪？我哋佛教讲嗰个乜嘢咧？嗰个无明已经错咗喺度，或者头先讲个基因 系 嗱，一人系人又系人，人又系动物系兽嚟噶嘛？兽性一定系自私嘅，系嘛？你狮子老虎我唔理咩叫爱心啊，食咗先算，我饱我咪唔再食啦。但系人唔系啊嘛，饿都。未必去吃噶，我唔想傷人，咁嗰啲就係無私，或者嗰啲就係崇高嘅。 但 係 好特別喎，好有意思喎，我親眼見過依個啊，萬玉良。獅子老虎咧食飽咗唔會再食喎。但係人咧 飽咗仲想攞多啲， 嗰個貪念啊嘛！ 依個就係問題，就獅子老虎冇人有喎。係 啊， 所以嗰個自私問題啫嘛，你唔可以講啊，人比獅子老虎就更加自私喎。 係啊， 佢食飽咗，佢仲要我攞多啲喎，唔係夠就算喎。你唔夠去攞，咁啊可以情有可原啦。 係， 呢個人嘅自私本身嘅謀取利益啊。點解你問題飽咗足夠咗，你仲要掠多啲咧？ 嗰個貪啊！ 啊， 貪嗰個都係個貪嚟 嘅。 啊，即係唔夠啊！啊，屋企。家財萬貫要億，要十億、百億、千億、億億，哇！喺笑咁樣去， 已經係去到一種想像，而唔係你實際可以消費。 係啊，唔冇得消費嘅啦，其實已經係嘛，只係喺張紙上邊，你有幾多棟大廈，幾多棟股票咁解。 但我係覺得，我哋都會覺得係好唔自由嘅一件事啊！ 係。 咁啊，但係咧，頭先我哋講到母親呢個角色啦，但係喺日常生活仲有另外一個角色都被視為病態嘅。咁到底病唔病？當然就係我哋自己界定嚇。就係、是、我哋見到有得好好嘅先生或者好好嘅女士。係。咁咧，佢任勞任怨嘅，甚至咧就係個配偶咧點樣大發脾氣都好咧，佢都係一個 yes man 或者係一個 yes lady 啦。 嗯。 咁就你會發覺佢冇咗自己啊，真係哇！真係要同佢經營所有嘅嘢。但係佢唔係，佢係已建立呢樣嘢係成為佢自己，即係話。付出曬所有一切成為佢自己嘅，咁咧呢一個咧，其實嗰種空洞咧，就會被心理學家咧形容為咧，佢其實唔愛自己嘅，佢冇自己嘅存在，自我存在其實都係相當危險嘅一件事。咁啊，所以咧有啲我哋認為美德嘅東西咧，喺愛的藝術裏邊咧，都係需要 佢可能咧，你正話講啊，教授，你正話講呢類咧，係咪即是？去到一個太自卑，冇咗個自尊嗰個問題喺度，即係自己又唔知道自己嘅定位喎。即係偏激咗，都係我一味付出，一味幫人，一味成咁。呢、這個都係忘咗本，忘咗我喎。 係啊，不過佢會得到好多人嘅讚美、讚賞嘅。 有時未必嘅喎，有時都未必嘅。 但係都唔係人人做得到。 係， 好奇怪啊！呢樣嘢。 係。咁但系即系我谂太过过分嘅时候啦，你譬如话自爱行多步，真系再过条线就系自恋、自私，就系冲咗出去嘅。呢、這个亦都即系相当容易嘅事啊！即系去到某一个地方，我谂，所以我哋成日要自我反省、观照，系嘛？要头先讲嗰面镜咁望住，嗰面镜嘅又系分两面，令到你自恋可以，哇！我真系靓仔到不得了啦咁。一到就已經我好多嘢唔得喎咁， 但係佢哋又唔會講自己唔得嘅，佢哋一味付出咯。咁樣付出到一個地步咧，其實好容易俾人哋利用。我覺得就係話你得㗎啦，你叫佢車你去邊度得㗎啦，你叫佢攞埋啲嘢送埋貨又得㗎啦。你病你叫佢幫你看屋啦。即係就啊，還掂我永遠喺佢身上取得嘅嘢咧，係冇底線。 係。 咁啊，人哋有即係嗰個依種 攞著數啊，變咗係 佢就一路咁去付出去證明自己嘅存在。 佢有時有啲嘢咧，你唔自愛咧，可能係唔好講，可能都係你個本身嘅特質形成嘅。譬如話，你講起而家今年過年啊，十二生肖之中咧，有四個生肖係唔識得自愛嘅。 哦， 唔包括你兩位， 聽聽先。 四種生肖啦，聽眾知道啊。四種生肖咧，我哋叫自認。自己同自己过唔去，自己糟质自己。譬如话你明知吸烟系危害健康嘅，你照吸 照食。 So what？我中意啊。咁你咪叫自认咯。边四种生肖啊？系龙。 哦。 属龙嘅，属马嘅。 哦。 啊，你太太喎。属龙啊，唔系龙马鸡猪呢四种生肖。 系。 啊，呢四样生肖咧就会自认。你譬如话，好似而家我见今年虎年咧。我見啲時裝店咧都整件衫或者老虎喺度，好似識做生意啦。但係如果你係屬豬屬雞咧，你就唔好自己屬豬咧，就買件有豬瘦咗豬或者瘦咗雞嘅衫著喎，即係自己揾自己笨喎。 佢自認呢四種啊，老師係今年咧，還是係性格？ 性格 啊， 唔關今年事，唔同今年無關，即係龍馬雞豬就會自認。 咁點化陰公？ 不如你避開你我哋講分配。咁你屬雞嘅人咧，唔好屬娶翻屬雞嘅，係嘛？要自己揾嚟搞，係嘛？你要自己搞自己啊嘛！咩蛇同虎咧係唔掂嘅。今年啊屬蛇咧就係我哋講係雙刑，蛇係好唔掂啊，仲唔掂過猴。 蛇好唔掂嘅，但如果蛇虎口咧加埋咧系三型 蛇虎口。 咁如果你个家庭咧阿爸系蛇，阿妈系虎，然后你个三个属猴嘅细路咧，咁就变咗出现一个不幸嘅家庭。 蛇虎口三型，哇大镬， 三型 啊 呢个系人字系我哋讲三型，咁就唔掂。所以我哋讲自型噶，依个唔识自爱噶。不过我以前年轻嘅时期咪一样噶，不停煲烟，咪搞到心脏病咯， 系嘛？ 唉、 哎，嗰阵时唔系，但系问题嗰阵时未宣传话煲吸烟危险， 靠宣传啊， 宣传啊， 要吸啊，我知你啊，系嘛？ 吸烟呢回事好值得成为广东广西一个话题， 系啊， 即系佢搭咗好一条界嘅，即系有啲人系觉得呢个系我自我嘅抉择。但是亦都用社會的利益咧去即係迎住你， 因為迎 住你食煙。其實我從來都冇食煙嘅，我就好有興趣問一下食煙有咩樂趣嘅，係喺邊度咧？嗱，飄飄欲仙，我諗又唔到喎。 唔係，我哋有時寫文咪有靈感咯， 有靈感。 我嗰時寫文嘅時候就話冇電腦噶嘛，一路寫一路就手煲住煙，隔離就整個抽氣扇，費事喺屋企係嘛，咁啊一路鼻煙一路就 一路抽氣扇， 咁如果有變咗一種雜氣啊，有靈感啊嘛， 係啊，冇錯啊。 其實呢啲係心理作用嚟嘅啫， 尼古丁喎，咁咪睇下有冇科學嘅根據啦。 啊， 尼古丁可能係 係嘛，可以有呢個好處。 但係吸煙。现在就被视为自私行为了， 是啦是啦， 你 喷 到 他人 嘛， 是啦， 搞到人家有癌症， 是 你自己没有 吸二手烟， 是啦。所以你刚才说自私、自营、自利什么都好，跟吸烟都可以拉上关系，自由那又拉上个关系， 是自由啊，没错， 是啦， 是啦。 所以今天讲的所谓自爱与自私呢，往往来自一个自字，自私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讲法，而自爱就是将那个爱的对象成为一个客体，即是自己。所以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爱自己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呢，是不是？那就其实有些甚至是一个褒义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所有爱人的基础。 嗯， 因为呢其实自己都是人的一个部分，如果你不认识自己有这个自爱的能力，你是没有这个力量去爱其他人。 趋己及人。 是啦，即是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啦。 是。 那到底同不同意呢，一阵间都听听听众的讲法先。那我们的电话开放热线是 1872311, 欢迎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话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去年经济复苏力度比预期好，加上多个经济环节都呈现向好势头，令政府收入在即将完结的财政年度远高于预期。但是面对环球市场不明朗因素等，在编制财政预算案时，大原则是既要着眼于支持疫情下的经济民生，亦需兼顾香港中长期发展需要与金融稳定，必须稳慎平衡，长短兼备，才能够让香港经济乘风借力，扬帆前进。他在网志提到，本财政年度的实际综合赤字由头六个月的1157亿元高峰逐渐回落至头八个月的658亿元，而近两个月是利得税和薪俸税收款高峰，加上财政储备投资收入在12月份入账，不难预期截至去年底政府财政状况大幅改善。他说新一波疫情令到经济备受打击，不少市民的工作和收入受影响，但是政府仍然能够积极作为。他举例，例如去年预算案为失业人士提供特惠贷款，并且推出电子消费券，有效地刺激本地消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本港去年12月中就增加外佣检疫设施方面的工作逐步有进展。 菲律賓和印尼新冠疫情亦都一度緩和，但是由於 Omicron 病毒在全球擴散，菲律賓疫情有如坐火箭，令到當地來港主要航班熔斷。他形容外佣荒問題未見曙光。羅哲光在網誌提到，疫情之下本港外佣數目由2020年1月底的40萬人逐步下降。雖然本港在去年8月底逐步增加外佣檢疫設施，但是外佣數目由9月底的353,000明顯下降至12月底的不夠34萬。本地感染 Omicron 個案在12月底出現，竹篙灣檢疫中心內用作外佣到港後檢疫的大約1000個單位以留本地檢疫之用，未完成檢疫的外佣亦都遷移到新增指定檢疫酒店，抵消新增檢疫房間數目。澳門再有兩名賭場貴賓廳負責人涉及不法經營賭博、犯罪集團和清洗黑錢案被捕。司警不點名公布被捕男子分別姓陳49歲以及姓蔡34歲的商人都是澳門人。當局調查去年11月一宗同類案件時，發現再有人涉案，而且有跡象顯示兩人與之前揭發的賭博集團有合作關係。司警前日下午在新口岸一間酒店拘捕兩人，之後搜查兩人的皇朝區辦公地點和路氹城住所，起出包括電腦、文件以及懷疑涉案至合共410萬港元現金。司警去年11月公布拘捕太陽城集團負責人周卓華等11人。內地檢察機關公布，在2020年涉及內地人透過澳門賭廳經營賭博的案件，除了太陽城集團，還有中介人公司德進集團。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寒冷，日間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和農曆新年假期仍然較為寒冷，有幾陣雨，風勢頗大。現在氣溫17度，相對濕度54%，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寒冷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寶寶先同大家跟進九龍區的路面情況。龍翔道是有道路工程，由而家直至到夜晚的7點，去觀塘方向近龍翔道遊樂場的部分慢線是需要封閉。而九龍灣雲開道是有爆水管腳，去常怡道方向介乎林福街至到常月道的一段雲開道是暫時封閉，經過的朋友請你小心。而在新界區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平方向近有新街一段慢車，龍尾在博愛醫院。而元朗朗樂路都有道路工程，除了使用朗樂路停車位的電單車之外，朗樂路是需要暫時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駛入的，經過的朋友請留意回現場的指示。隧道情況，現在各區隧道的出入口暫時是正常。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去九龍，長青隧道出口去九龍，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年初一，张伟基、刘年同你们一起进入虎年，香港电台第一台为你呈现 那些好歌迎虎年， 只要你打通电话1872311，超市礼券送给你郭肥年。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 我是 Joyce 郑欣宜， 我有 Phil 林奕康， 歌手祝福为你虎年开运。 1月31日星期一晚深夜12点， 即是大年初一00: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基、刘年， 那些好歌迎虎年。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 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如果呢位宝贝患咗认知障碍症，点算好？ 疫情之下要减少走动探访，照顾者嘅压力就更大啦。 听下圣公会黄大仙长者综合服务中心的朋友介绍照顾和减压的心得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几耐冇听过佢把声啊？呢度有你最挂住嘅声音啊！ 我哋一家人都一路都会支持佢，一路都爱佢咯。 我想同佢讲啊，我会一直等佢，叫佢加油顶住。 阿伟，我打好耐电话先有人听啊，仲有贤仔记得食药啊，唔该晒啊，同埋 多谢你哋关心佢咯，多谢你哋、啊。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约定你喺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见啊！ 朝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顺便再提提大家咧，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嘅，仲有寒冷天气嘅警告吓。咁啊嗱，我哋头先一路讲咧呢个自私与自爱啦，咁啊唔会当将佢爱嚟对立，亦都唔会系忽略咗佢彼此之间嘅关系。咁啊，对于我哋所提嘅观点啊，唔知大家有啲咩意见啊？咁啊，有位听众啊。伍生啊，喺度等紧。 早晨，早晨， 早晨，伍生， 早晨。 系你哋讲好有启发性啊！寻日飞讲咧，即系狮子咧，其实都讲咗几次啊。 嗯。 咁啊，狮子咧，其实咧，因为佢冇手嘅，所以佢咧做唔到腊肉，同埋咧，佢狮子嘅社会入边咧，就应该冇储蓄，更加冇金融储蓄。所以呢个就系个分别。即系讲到金融储蓄咧，就即系一定要讲到呢、這个金融资产啊，讲到呢个资本主义啦，你又讲到亚当斯文。我记得我几十年前我哋学经济学嘅时候咧，冇人话俾我哋听咧，原来亚当斯文，今日你又提到啊，亚当斯文其实本来咧系一个道德学家嚟嘅，佢出身咧系呢个 philosophy 啊道德噶嘛，佢当时应该冇所谓经济学噶，可能甚至。咁我觉得咧，其实应该系点解咧？因为英国咧喺呢个资本主义呢、這个释放即系物质生产力嘅资本主义咧，系最受益嘅，因为佢系以贸易啊、奴隶贸易啊、殖民地咁样去发家噶嘛。咁喺咁嘅咧，佢哋咧就需要咧揾一个呢、這个即系道德学嘅人，咁咧去明罗开道，令到人咧去摆脱咧以前咧，即系喺呢个即系宗教社会入边咧，即系神爱世人，你大家要互相爱。咁其实我觉得爱咧。都系其实系讲紧爱系一个通常系一个 image， 譬如一个形象，譬如你爱你即系爱神，咁咧神咧喺你身上面体现到嗰个形象，咁你有一个美好嘅形象，咁咧去驱策你要做乜乜嘢，咁但系因为喺资本主义之后咧就唔系啦，就用咗呢个自私，就唔系自爱啦，自私去驱策大家个物欲咧，令到大家去多啲去生产啊、工作啊咁样啦，咁所以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即系范式嘅转移嚟嘅，当时佢要，咁但系咧我睇到咧就其实你又你讲到老子咧，我觉得咧。其实老子又讲得好，道德经入面讲到呢个圣人后其身而身前，外其身而身先，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呢、這个话好有意思喎，即系话其实圣人咧都唔系冇私心嘅，佢咧因为咧就系、是、要即系成就佢嘅私心。我就谂起咧，其实可能啊老子呢度讲紧咧，其实咧就呢、是、个私咧就系、是、自爱啦，因为自爱咧就系、是、你爱你自己嗰个形象，即系爱啊，即系自私咧其实讲喺物质性啲嘅。即系你满足你嘅物欲啊，或者生存嘅条件啊咁样。但系自爱咧，就讲紧爱你一爱一个人都，其实你系你爱佢嗰个形象啊嘛。虽然呢个未必系真嘅，即系譬如人哋食烟，佢点解中意食烟咧？佢可能系爱食烟嗰个形象啊嘛，即系喺电影啊、电视啊、project 出嚟个形象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就系一个形象咧，同埋爱形象咧，同埋爱一个即系物质条件之间嘅差异嚟嘅。又唔系一定系高或者低嘅，我要 讲。非常之好，多谢伍生嘅。 因为讲起一个自私咧，因为系一个贬词， 即系闹人你好自私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咧，有时面对一啲人咧喺分辨自私嘅时候都有啲混淆。嗱，我举一个例子，听你哋两位点样去排解呢个 puzzle。 嗯， 就话一对爱侣即系拍紧拖啦，咁啊男方咧就向女方曾经借咗30,000元。 嗯， 咁然后咧就未分手前咧。男方就还了20,000元俾个女方， 嗯、 即系仲欠10,000，咁啊跟住分手，咁、 嗯、 然后佢就冇还啦。咁然后咧个女方就喺度怀疑，我应唔应该再向个男方追翻嗰10,000元咧？咁佢就问佢阿妈：，喂，系咪应该要追讨啊？咁我妈就咁大夹到佢，佢话：，你以前都做过好人啦，而家唔使咁小气啦。咁、 嗯、 佢就谂啊，系咪我再去追讨话嗰10,000元系咪好自私咧？ 嗯。 嗱，你点睇？嗱，呢个挂同自私挂钩， 追翻10,000元系咪好自私咧？ 系啦， 女民 系。 咁嗱，如果我做父亲，我去帮个女， 你攞利益噶嘛？ 咁佢咪 算数啦？咁啊，哎，咁样吓。 从呢个理性上、法理上系绝对有权追，因为嗰10,000元属于你噶嘛， 系嘛？冇错。 咁但系咧，我倾向同个女讲算啦，唔好搞啦。 哦，你都咁讲， 因为 阿妈一样， 你会带嚟嘅烦恼可能系超乎呢10,000元。 冇错。 但系问题欠债还钱系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 哦，唔系叫自私。 哦，唔自私。 咁又唔系从自私嚟闹自己话，我攞翻个10,000元系咪自私咧？ 唔算自私。 但系你可以讲话，因为追翻个10,000元，可能仲有手尾。 系有手尾跟就唔好搞啦。咁呢个变咗自私啦。唔想受伤害啊嘛！我而家唔想我女受伤害，都系自私嚟噶。 但系咧， 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 系。系啊，阿万玉麟啊，我哋咧成日即系将自私呢个自由，真系一年一岁大开始已经成日俾人用听到呢个讲法，以至我哋咧成日警戒，咦我咁样系咪好自私咧？攞咗佢个玩具系咪好自私咧？或者我去拣先系咪好自私咧？咁啊，但系今日咧我哋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就发现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就系话咧其实自私系。可能是个基因，亦都是一个本能。即如果你不保护自己，你生存不到，根本冇可能去再去关顾其他的人。咁你都冇卖嘅时候，点做咧？系咪？咁咧就系我哋讲到就系、是，即系争取自己嘅利益，维护自己嘅利益不是错，有啲是原则性嘅问题。亦都是应该的 是 但是如果选人又不利己， 是 不是、 或者利己而选人都不 利己或 选最差的那种就是选人而不利己， 那些真的 很那些就很不行了， 品狗 人。但如果是不选人而利己也 OK 的，可以成立的，可以存在的，无可厚非的。 所以刚才岑蜜飞好好地讲到，就是耶稣讲爱人如己呢、其实就将自私这个字重新有一个诠释、即是自私就是私營啊，即係可以話咧，將自己個即係個立場、利益、生存嘅空間等等去經營得好。咁咧就你搞掂咗呢個，你先至可以愛人，因為你明白咗點樣照顧一個人，自己作為一個人嘅種種條件，咁你就明白其他人嘅需要，再去做呢個係一個基礎。所以自私係即係一個點講咧，係一個。爱的基础呢咁就令到我哋轻松好多。 呢度呢呢度想回应啊教授呢度呢爱人如己啊呢个呢孟子都讲过差唔多说话睇下你两位点睇。佢就话呢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嗯。 其实都是一个自爱啊穷嘅时候我好欣赏呢句说话。 是啊我都系。 叮一叮呢就话逆境中求自爱。逆境中就不要自暴自弃，譬如你现在在公司不受重用，你越发晦气就越黑人憎，越个老板讨厌你，越呢很多生意上、或者工作上的朋友呢都没买的，发脾气嘛，掟嘢嘛。咁蓝怀瑾又讲过呢啲，即系诠释得又好好嘅。佢话咧，即系修身功夫的时候咧，得意不忘形，失意啊更加不忘形。你不要放屁了自暴自弃呢 没错 就重衰这个就是不自爱的表现。 这个就自重添啊。 是 啊是 不是你不自爱的表现嘛难达达头又不梳梳又不剃啊你你肥肥的拖鞋翻工那边个会尊重你呢 是没错。 是 不 是那不得的嘛。所以那个即是孟子讲穷则独善其身即是谦让少少或者你个环境未是那么适宜的时候。或者易经讲潜龙勿用系嘛，你唔好飞住咯，冇所谓噶，咁唔使嬲噶，系嘛？ 同埋，如果你冇得經營其他嘅，譬如啦，你都知疫情過後幾多餐館又要執笠啊等等，你冇得搞其他嘢嘅時候，你諗下經營自己嘅都一個大學問，同埋一生嘅事情。 係啊， 咁你搞好啲自己先啦。嗱，麥美倫，你都知，譬如喺個建制度工作咧，喺你退休之前，其實嗰個付出好大，即係好多外邊嘅工作嘅要求。咁好啦，到你而家可以真係獨善其身嘅時候到咧，就真係你要發現執郵票都冇時間，而家就可以啦，係咪啊？即係獨善其身。啊，但係咧，我哋今日冇提到一樣嘢，就所謂自愛咧，我哋唔係講得太多。其實咧，好多時啲人搞亂咗自愛同自戀嘅，係咪？ 嗯，係。嗯。啊，自戀咪就會自戀嘅人一定係即係以自己做標準，唔知道自己嘅缺點，唔會自我反省，唔會自我檢討，唔會能夠係睇到自己嘅不足，覺得自己係最好嘅。自戀嘅人通常都係驕傲嘅， 同埋將自己嗰個 territory 啊，即係嗰個地盤擴張， 將自己咧即係提升得好緊要，其實係 啊， 捧自己捧埋自己啊，將自己無形中提升咗，先至去戀噶嘛。你戀一樣嘢就因為比好啊嘛，係嘛？ 係啊。 咁你自己覺得自己好perfect 好完美咁就自戀啦，其實一種妄，我始終覺得一種妄想嚟。 但係一定有平衡嘅，有時太自卑咧，你都要自戀一下嘅。 你提翻高佢啦。 因為你定後一啲嘢，你好值得愛嘅，你覺得係好值得俾人愛，好值得自己去欣賞。咁呢個係要嘅。不過自戀咧，曾幾何時喺弗洛伊德嘅理論咧，其實一種病態，甚至成為佢覺得係 精神病、 同性戀嘅一個源頭添。佢咧喺一個心理發展學啦，佢自己要出名嘅睇法啦，譬如話零歲到二歲又點啊，兩歲到三歲又點啊，呢啲階段啦，佢就會將嗰個所謂利比多啊性慾咧，就係每一個人存在基礎啊嘛，一個基本嘅本能嚇。咁其實去到四五歲打後咧，我哋要分到嘅就係話咧，呢個係我。以前兩三歲嘅時候咧，你都見到啊。譬如麥倫，如果第日你有孫咁，你會見到咧，即係佢哋係自己好自我嘅，係啊，即係有玩具要自己攬住啊，唔分俾人啊。呢啲階段一定有，但係去到你再大啲嘅時候，你分唔到自己同他人咧，你就會陷入咗一種弗洛伊德講嘅 auto love。即自戀的階段，就是甚至連你自己的性別，即是他們會覺得是一個同性戀的源頭，就是說你如果你是男的，那你因為太愛自己，你就會愛只是愛男的，愛男人的，或者你是女的，你就是愛女人的，咁又連自己的性別咧，都成為你單一嘅戀愛嘅對象。咁呢個咧就係你冇辦法成長啊！你長唔大咧，你就係愛翻自己，睇唔到他人嘅存在。咁喺佢嘅理論嚟講，呢個係一種病嘅。咁當然後來好多抨擊啦，對於弗洛伊德嚇，咁就係一件事啊。但係曾幾何時呢個理論嘅影響都幾深遠。 不過阿耶穌講嗰句愛人如己咧，其實有少少漏洞嘅。即系呢个爱人如己同呢个孔子所讲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咧，同样都唔系咁 perfect 嘅，有少少瑕疵嘅。点解我成日同学生都举例啊？你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唔想食榴莲，咁我叫你唔好食榴莲，咁我己所不欲啊。咁但系万玉良可能好中意食榴莲啦。咁其实系咪咁啱咧？所以问题咧，你讲爱人如己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仲要加多一样嘢。做人都要有一個同理心，我係種自愛咁啊，即係話我唔中意食榴蓮，但我同理心啊，知道你好中意食榴蓮，咁我就買個榴啦。因為如果你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咁倒翻轉嚟講，係咪己之所欲就施於人？咁我啲己之所欲，我好中意食煙，我叫做喂，你食埋一份啦，咁樣咁係咪啱咧？所以你其實各方面去考證咧，你話得咧，其實嗰説話咧，其實有啲漏洞嘅，要補足佢個。同佢執漏啊，善補過啊， 我覺得係好即係好千絲萬縷嘅情況，我哋都唔能夠一刀切講嘅。譬如咧，另外一種講法就係你唔識愛自己，點會識愛他人呢？咁但係你又要知道愛他人咧，他人真係他人喎，佢又有佢嘅自我， 所以要同理心咯。你從對方嘅立場到對方嘅情況嚟諗，唔好淨係諗住。 我哋又有一句話：奮不顧身。 係啊， 愛人多過愛自己啦嘛。奮不顧身救人先 啊！咁啊，跟住我哋頭先有批評嘅喎，你奮不顧身冇咗自己咧，又係一種病態咁啦嚇。 咁我諗呢瑜伽呢有一個好好嘅即係理解呢事情嘅方法，就係、是、睇場合睇處境。 係 即係佢個處境倫理學好強。 係係、 啊、即係要執生嘅。 要 執生。譬如你鬧嗰個問清楚先，呢個係你老你個阿爸啦老豆啦、啊、你鬧唔鬧得先。要告發呢個係你即係你最親嘅人，你係咪告發先？即係嗰啲咧，佢都有討論嘅。 有有有有有， 處境倫理學好有趣啊！ 佢 嗰個對親疏嗰、那個，因為亦都係推己及人個問題。佢一路擴張出去係咪？儒家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逐步褪出嘅時候咧，形成咗有呢個親疏尊卑個觀念喺度。你要顧慮先啊！正話你講嗰樣， 不過喺西方嚟講咧，就會覺得話咁，你點講大義滅親？點樣講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啊？ 人人平等要補啊！好多好多漏洞要補啊！ 要是我哋講嘅所謂易經講無咎，就叫做善補過，叫做無咎。 善補 即係我哋今日叫執漏，好多嘢執漏噶， 執漏。 執漏的哲學啊，執漏的學問、啊、 見到有窿就補窿。 唉，呢、這個女娲就係執漏專家啦。我講 玉石補穿天。 但係咧，你點執漏咧，就是、都係萬變不離其宗咧。喺儒學裏邊嚟講，就係、是、你嘅心能唔能夠清。即係你係咪有個道德直覺咧？呢樣嘢係無障礙地可以呈現到出嚟。即係如果你有太多利益嘅顧慮啊，權利嘅顧慮咧。就已經蒙蔽了。有時我們講嘢很叻咁樣樣，就永遠都俾到個理由。但係個理由係咪你真係信服的理由？你個內心，因為你只是因為在個情勢之下，你必須要咁樣講、咁樣行咧。 冇錯。 咁好多時候我哋其實都咩旁外人咧係分辨得出嘅。 係啊，所以旁觀者清啊嘛。所以話頭先我哋講鏡，你要睇人咯。我嗰個對方就係自己一面鏡啊嘛，你自己照唔到自己嘅，睇人反而睇到自己喎， 係嘛？ 所以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好多時我哋有時就犯咗毛病，就係當局者。 當局者睇唔到啊！ 迷誤啊！睇人哋你就可以有咗反思。 但係 知己知彼啊嘛， 係啊！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如果成日自我沉溺，都係永遠講自己，譬如有一個笑話就係咁講嘅。咁有一個人咧就對住對方咧就講咗全日都係關於佢自己嘅嘢，咁跟住佢都發覺啲唔妥，因為對方好沉默啊，咁佢跟住話：，誒真係唔好意思啦，講咁耐關於自己，不如問下你啦，講下你啊，你點樣睇我嘅咧？咁 咁佢都有少少自知之明喎，都知道瞞親人哋，呢個人都 但係又講翻自己喎， 唔係咁佢呢啲叫做好主導性啊，喺個 好好笑 喺個生活上係 啦，但係點樣跳翻出嚟咧可以？ 你有很多技巧嘅，我哋阿麥律，我哋講禪宗嘅公案，明講咗個故仔嘅。有個人不停講自己，對住個禪師講自己，個禪師就喺面前不停斟茶，斟完咧嗰種茶咧滿咗，我仲繼續斟。 仲喺度。 嗰人終之頂唔順，我喂阿法師，你杯茶滿咗，你仲斟咪好似你咁樣不停講嘢咯？ 哦，依 個咪 呢個有趣啊！呢個故仔有趣，好有趣。 即係俾佢啊，點解我不停斟茶滿咗都仲斟啊？你話不停唔停咗唔停口，咪好似你咁樣咯？ 係 係啦， 依啲法依啲禪宗啊，好多依個咩嘅 發人心性， 好多嗰啲咁樣嘅教學技巧啊！ 哎呀，唔得，要專題講下先揾日。 你即係好似南岳淮陽教阿馬祖打坐。咁佢喺旁邊磨磚， 磨磚。 咁但係問題就點解佢唔直接同阿馬祖講話磨打坐唔可以成佛嘅？佢要等阿馬祖問佢，喂，你點解喺度磨嚿磚頭可以成鏡？而馬祖話：喂，磚頭係磨成鏡，咪好似你打坐一樣咯。佢要你問啊，佢唔會主動講啊，佢要製造個處境啊。 呢個係幾好嘅喎！你即使你咦突然間好似點解係有啲問題喺側邊嘅，即係 你問題你講佢，佢咪水過鴨背，左右右耳出。 即係我話佢逼到佢自己。 要 諗啊！你喺度斟茶斟寫，你仲斟咁，咪好似你咁咯咁，咪即刻哎呀死啦！講得太多。 哇！呢啲全部講領悟噶嗬， 領悟啊， 要你自己領悟啊。 係啊， 係。呢兩個古仔得意啊， 好得意啊！但係對某啲人可以無效嘅， 係 佢都唔理你整曬。 咁係啊，我都見過有啲人係。坐喺度所謂自吹自擂真嘅，喺度吹自己啲嘢咧，頭朝吹到晚唔厭嘅喎，日日都講翻個古仔都唔厭嘅。佢落在咩咧？落在有人聽。咁你啲手下或者靠你揾食，你梗要 扮谦虚梗要听啦，啊洗耳恭听，咁其实次次都系嗰个故仔。 但我好相信，就算冇对象冇听众，佢都系照讲。 照讲过带咁，系啊， 有眼中只有自己，系就冇别人嘅， 目中无人。 所以嗰种系自恋，即系我哋写专栏咧，就曾经分析过边啲专栏作家啊，篇文章里边有几多个我字？ 我字 有人咧就真系差唔多个千零字咧，成四廿几卅个我字。我啊咁样，我啊点样写到个个？ 呢、這个老师咧就同阿诸葛亮写出师表啊相反啦。他清先帝清了13次、 啊、 先帝密密先帝密密、啊、我們讀中學的時候都一起討論的時候呢說不怪得知二世這麼不喜歡諸葛亮煩那頭、 啊、 找白爺經常騙我是吧、 啊、 說13次先帝、 啊、 我們數過13次 數過13次、啊、我都沒數過13次、啊、 數到煩、啊、 所以呢就其實很多關於今天的題目自愛和自私我們在日常生活都看到日於言表 是 啊、下个礼拜我们会讲一个很不同的题目讲婚姻、 哦 啊、先讲听日先星期一呢、就马恩赐还有海林米克就会讲一下世界各地新年习俗的大不同、啊、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呢听一首歌有、啊、趣的这个歌名叫孤独不是独字那个独是独、毒品的毒 毒品、啊 啊、孤即系一个人咧，系咪咁样 吸毒 咧？咁啊，就唱歌嘅一个好嘅歌手啊，泳儿啊， 孤独之毒啊， 系毒白吓，孤独之毒吓、 啊， 即系有害嘅吓、啊。好，咁啊，祝大家有一个喺寒冷天气里面揾到平安。 拜拜，新年快乐，拜拜， 新年快乐。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住寄生，一次次能残杀灵魂，恐怕我在世界期待美好，只得对自觉萎缩。需要奋斗，奋斗替身，需要爱而无法爱人，安慰我受创痛，其实已中青春，想凄美面罩去沐浴，为快之不去某日突发的病毒，让人间很冷酷。山中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